最终，陈果还是没能狠下心将这两人从电脑跟前拖开。置办年货这种事儿，只好他和苏慕城去默默地解决了。两个姑娘置办好一切，回到网吧，再上二楼技术补一看，离开时那两人什么样，现在就还是什么样。如此的专注，让陈果根本没办法狠下心去打断二人。 最后和苏慕城对视了一眼后，默默地退了出来。战术室空间比较充足，买回来的年货都被堆在了这里。陈果坐在沙发上，望着战术室上那个列着积分榜的题板，心里却有点说不出的滋味。联赛彻底走完了一半，星星战队排名第五，131的积分。 距离调出季后赛区足足有30分的空间，如此优异的成绩早就引得圈内震动了。陈果当然也为这般成绩欢欣鼓舞，可是眼下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看到选手在场上光鲜华丽的粉丝了。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改变了身份的陈果，现在将这些选手在场下的辛勤刻苦也悉数看在眼里。 叶修、唐柔、方睿、安文义，所有的选手，再到技术部的关荣飞、星星工会的武晨，每个人都在拼命努力，努力的连陈果都从来无法放松心情。好容易春节到了，他原以为大家都可以得到一个短暂的休整了，结果叶修和关荣飞这两个又毫无自觉的扑在荣耀上了。 陈果第一次觉得，冠军并不单单只是美丽和荣耀，还很残酷。得到他的、得不到他的，都要付出很多很多。得到的总算还有收获，但如果是得不到的呢？在经历了这样的艰辛后，还没有遭受这种挫折，陈果却已经觉得可以感受到那些得不到冠军的人的心情了。 此时他不由得想到了张家乐，荣耀最著名的冠军失去者，四次与冠军交臂失职，却依然没有放弃。这种人所怀着的热情，大概就和叶修、关荣飞那两个家伙一样吧。都是疯子， 陈果嘀咕着。苏慕城听到笑了笑，坐到他身边说道：“不是有句话吗？不疯魔不成活。” 但是，如果疯魔了，还是成不了活呢？陈果问。苏慕城顿时也愣住，目光也停留在了题板上的积分榜。是啊，他们这是竞技圈，如果将成活定义为冠军的话，那注定着很多人再疯魔也成不了冠军。那大概只能遗憾终生了吧？苏慕城说着。 他没去说什么只要拼过就不后悔一类的话，作为职业选手中的一份子，他相信拼过不后悔是会的，但是拿不到冠军的遗憾却也绝不会因为这种不后悔而被抹去。或许到最后，心中停留最多的还是这种遗憾吧。那你呢？ 陈果忽然问了句。 嗯，我？ 苏慕城又愣住。 他第四赛季成为职业选手，家世也从那时起再没拿到冠军。叶修是三冠在手，可是苏慕城迄今为止，事实上也是一个手中没有冠军键盘和鼠标的选手。你会很遗憾吗？陈果问。应该，也会吧。苏慕城回答的有一些犹豫，对这个问题他始终有些迟疑。 他会遗憾，他可以肯定，只是他弄不太清楚，他的遗憾是为自己的，还是为叶修？对于荣耀，他始终没有那么执着和疯狂，他的练习似乎一直都只是为了跟上叶修的脚步，这一点如今朝夕相处的陈果大概是看出来了，所以才会有此疑问。如果你哥哥还在的话，你觉得？ 你现在会在做什么呢？ 陈果很小心地又问了一个问题。 他还在的话，我大概会在一旁端茶递水吧。 另外，我也会打打荣耀，那样的话，在一起的感觉大概会更清晰一些吧。嗯，在一起。 陈果点了点头，再没有问下去。两个姑娘就这样一起靠坐在沙发上发着呆，各想着心事，直至那边突然传来一声吼叫： 成了，就是这样。 两人互望一眼，一起起身，快步就朝着技术部那边走了去。推开门一看，关荣飞只会死盯着屏幕，然后被映得一片显示器光芒的脸上居然也现出超级快活的笑容。 什么成了？ 两姑娘齐声问道。 这套装备成了， 关荣飞说。 什么装备啊？ 两姑娘凑上去看，她们本以为关荣飞如此费力研究的肯定又是前机伞，可是听这话里的意思似乎又不是。千机伞貌似不应该用套这个量词吧。 一套牧师装备而已， 一旁的叶修说道。 而已？ 关荣飞在意什么时候也会显示出他确实是一个智商过人的角色，叶修的修辞被他敏锐捕捉到了。 高智力高暴击也不算太新鲜吧， 叶修说。 是全荣耀最高智力最高暴击的牧师装， 关荣飞强调。叶修耸了耸肩，不再言语，似乎无心和他争辩。 最高智力最高暴击， 这边陈果重复了一下。 是啊，再配合小手冰凉的技术术，他一定将是全荣耀恢复量最强劲的牧师。哎，小手呢？快让他来试试。 关荣飞说完又东张西望寻人状。 他回家过年去了， 陈果说。 他账号呢？ 关荣飞说道。 我去拿。 陈果连忙转身飞去训练室那边取账号卡了。严格讲究的话，账号卡确实都属战队财产，当然不能被选手随意携带。陈果虽然不会计较得这么仔细，但以安文义的性格做事很有准则，小手冰凉的账号卡他在离开时毫不犹豫地交给了陈果。账号很快拿来，刷卡进入游戏，和关荣飞所用的研究账号完成了交易后，一整套的银装被交到了小手冰凉的身上，交的陈果有些目瞪口呆。头部、肩部、上身、腰部、下身、鞋六件穿着，披风、项链、左手指环、右手指环、徽章、吊坠六件饰品，再加上一个牧师常用的武器十字架，13件装备全数银装。荣耀发展到这第10个赛季，全身银装的角色已经越来越多，各大战队的核心角色身上几乎挑不出丁点橙子。但是陈果没想到他们星星这么快也有了全身银装的角色，更没想到第一个配齐全身银装的竟然是小手冰凉。 这样就是最强牧师了？ 陈果操作着小手冰凉，手有点颤抖。 最强这要看你怎么定义了，如果从治疗量上来说他就是最强的， 关荣飞说。 我明白， 陈果点点头。他虽然不是职业选手，但对于牧师职业哪些属性比较重要这种基本的东西还是比较清楚的。智力，这是牧师第一要追求的属性，智力的多少决定着牧师治疗能力的强弱。再然后体质，生命越多生存能力越强，体质这个属性没有哪个职业是不重视的，而牧师的生存关乎到他队的生存，所以也有一些牧师会认为体质比智力更应该优先。思维以外的属性，施法速度，这是牧师非常重视的一个属性，吟唱越快那能做的治疗就越多，同样也是提高治疗量的手段，在战场上更能减少被对手打断的几率。暴击，几率发生的现象，攻击暴击提高伤害，治疗暴击当然就是提高治疗量了，这些都是强调牧师治疗作用的属性。 而在强调生存方面，各种属性的抗性对异状态的免疫能力，在很多人眼里对牧师也很重要。林林总总的许多属性实在很难完全地排除一个一二三来，通常来说都会参考选手的特点，将这些牧师需要的所有属性组成一个最顺手最具效率的搭配，这是装备选择的关键，也是引武的价值所在。只有自制的引武可以将属性组合成完全理想的搭配。而此时小手冰凉这一身属性的搭配可就有些粗暴了，智力和暴击两种属性被毫无节制地加强着。除此以外，像施法速度这个任何牧师都不可能忽视的属性，在这一身装备上算是受尽了冷落。而后在抗性方面，这一身装备的冰抗性极强，其次是暗抗性，而这两种抗性的增强却是在完全放弃了火抗和火抗的基础上。 这个比较适合安文艺吗？ 陈国现在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了，没对着比较属性极端的装备产生什么质疑。他估计叶修和关荣飞两个是不可能留下让他嘲笑的画饼的。 是的， 叶修点了点头。 安文艺在操作反应上始终比较软肋，不断的施法支援全队实在太难为他了，干脆就给他来这么一身节奏慢但是爆发力强的。 冰抗和暗抗是减少他被控制的风险。 陈国也知控制效果的攻击多出于冰暗两系。 没错。 我们的缺陷就这样解决了吗？ 装备只是辅助，即便这样他的反应还是偏慢，还需要再提高一些。 那他该怎么做啊？ 这样看他自己了。 与此同时，荣耀大陆神之领域60级的百人副本失落舰队的门口。 什么单人治疗？大哥你别逗我了好吗？这里是百人本入口，五人本那边走。 一名骑士玩家望着面前这个装备还算不错的牧师诧异地说。 60级的而已， 装备不错的牧师说着。 单治疗可以了，多点输出打得也能快些。